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9集，霜寒。花太后坐在榻上，喂着贤德帝的鹦鹉。这鹦鹉听着钟声，喊道：“ 建云，建云，建云回来了！” 花太后耳畔的东珠微晃：“ 建云回来了。” 母后。 花太后磕着木勺，一动不动，鞋印里的白发已经遮掩不住，她眼角的细纹像是贵瓷上的裂痕。鹦鹉又喊了几声，忽然一头栽倒在笼子里，再也不动了。花太后割了木勺，静坐到钟声停息。 卫嫔呢？怎么这般久还没有来？ 回了去都，因着贤德帝，萧迟也忙得脚不沾地。他跟着百官跪了几日，等到真的能躺下时，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但是精疲力尽也要洗澡。萧迟也擦身时，见肩臂上的擦伤已经结疤了。他套上新袍出来问陈阳：“ 那人呢？” 陈阳这次知道是谁。 哦，锦衣卫重整，他这几日要重新入编，家也没怎么回。 我问几雷呢？你答的谁啊？ 陈阳略微腼腆地抓了抓头。 几雷啊，关押起来了，新帝登基之后便该问斩了。总督，这人不还是你押进去的吗？ 萧迟也搭着外衫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 我忘了。” 沈泽川与葛青青还有小吴在面摊上用面，吃到一半，小吴忽然直了眼睛。沈泽川回首，见萧迟也给老板抛了银子，仙袍坐在他边上。 两碗面。 小吴呼噜呼噜地把面扒完，捧着碗挪开屁股，鹌鹑似的去了另一个桌子。葛青青也在萧迟也的目光里带着碗去了。沈泽川挑着面：“ 我吃饱了。” 吃完， 萧迟也抽了双筷子，对着沈泽川夹了夹。 见着我怕了？这么着急跑？ 怕？任谁被摁一次也该怕吧。 沈泽川慢吞吞地吃了最后一口。萧迟也的面来了，他倒了醋。 那日护驾的时候你跑得也挺快，这么好的升官机会你怎么跑了？ 我又没护驾，去凑什么热闹？ 沈泽川吹了吹，喝了汤。萧迟也开始吃面，快吃完的时候才冷不丁地说：“ 回头想想，那夜你跟在我后面蹲了很久吧，选谁好呢？不如见机行事，西固安若拿下了去都，你就给我一刀；西固安若是没有拿下去都，你就拉我一把。瞅准了时机，就是要等我摔那么一次，你才肯动手。 那你命好，活着呢。” 沈泽川侧头一笑：“ 射我的箭不会也是你射的吧？我若是不入险境，怎么能显得你这份恩情重要？ 我都大恩不求回报了，你怎么还想着我在算计你？ 不求回报才有问题。” 萧迟也似是没吃饱，他割了快：“ 你那日不敢出现在楚王面前，是怕挤雷，还是怕花丝牵喊出什么？” 沈泽川把自己的铜钱码得整整齐齐，然后靠近萧迟也耳语道：“ 不对，我是怕你。”“ 怕我？”“ 硬啊。” 周遭的人生都仿佛远在天边，萧迟也耳朵里只剩这句哈着热气的硬。他因着这句话才发现，今日的沈泽川穿着树领，那脖梗半围着，不给他再肆意看的机会。他神色几变，看向沈泽川，挤出两个字：“ 放心。” 沈泽川直回身：“ 二公子也到了年纪，该娶妻了。 你二公子玩的花样比你多。 萧迟也见他想走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硬是不许人站起身。 哎，每次话没讲完就要走，不合规矩。 动不动就上手，又是什么规矩？ 萧迟也松开手， 这情谊我还你， 叫大爷就算还了。 但是东西得还我，你也不想我追在后面要扳指吧？ 沈泽川二话不说，把古扳指抛给他了。萧迟也接了，狐疑道， 这是什么阴谋诡计，说还就还？ 嗯，本分人办事就是这么爽快。 话已至此，再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萧迟也看着沈泽川起身，指尖拨着扳指，总觉得太轻易了。他在后边问， 回家？ 明天轮差。 锦衣卫都重洗了，你轮哪门子差？冬天是个难关，你且保重。 我这样的小鱼小虾是随波逐流，该保重的人不是我。 顺便向纪刚师父问个好。 沈泽川已经踏出去的脚一顿，倏地盯向他。萧迟也戴好扳指，言语戏谑， 兰州啊，一道去玩吗？ 沈泽川随即一笑， 这也不是什么惊天大秘密，再会。 何不听完？ 萧迟也的扳指失而复得，心情好得很。 纪刚既然是你师父，那咱们就是同门师兄弟了。我比你年长，叫声师兄不亏。 纪家跟李北没干系。 沈泽川脑中飞快地回忆起五年前他与萧迟也在雪中打了一架，当时就有挥之不去的熟悉感。 那不一定，缘分这种事谁说得准呢？ 沈泽川对葛青青和小吴摆手，自己又坐回萧迟也身旁。 你查了葛青青？ 忘不掉啊，五年前他跑得那么快，五年后他又离你那么近，这么晃眼怎能让我不生疑？顺势查一查就能扒出他的底细。 你想要做什么？ 我什么都不想做。 萧迟也说着，抬指嘘嘘地点了点沈泽川的眼睛。 强颜欢笑也没必要，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，逞这个强没意思。你方寸已乱，怕了吧？ 那还差点。 萧迟也颠倒了筷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桌面。 既然纪刚是你师父，那么以葛青青为首的一众锦衣卫当初留你一条命，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你疑心深重，那一脚没踹死人便起了疑，多次试探还真是锲而不舍。 我的优点就那么几个，全用在你身上了。 既然是同门，不报师名说不过去吧。 沈泽川看着那桌面积累的褐色油污，萧迟也百无聊赖地把筷子扔回桶里。 先叫声师兄来听一听。纪刚也算条汉子，我派人去端州打听，别人都以为他烧死了。小福子是不是他杀的？ 不是，我师父已经年迈，哪会杀生呢？ 沈泽川把筷子桶扶正，这时起了些风，两个人谁也没动。 你像是什么也没做，我却觉得你什么都做了。 不论我做没做，你们都不会放过我。 沈泽川撑着凳子转向萧迟也，缓缓笑起来。 那我何不把坏事做尽了，让你恨也有个理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评论分享哟。